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土伯终于翻嚟啦，咁样样咁啊， 我冇 miss 过啊， 系咩？ 我冇 miss 过啊，大佬。 你冇 miss 过，咁但系阿金英 miss 咗嘛？佢话你累到佢即系病咗嘛？因为佢 关咩事啊？ 佢呢啲人咧就话唔唞得嘅，系、 哦、 嘛？嗱，一唞咧就即 系 嗱，即系有啲人咧就系话工作狂嗰类人咧、嗯，即系我以前我个女上司都系咁样嘅。就係、是、哇， 好煩喎！呢個女上司 係啊，你 小心啲。 佢一放假咧，佢一放假咧就好容易病噶啦。因為其實有啲人係唔停得落嚟嘅。 我有睇啊！我啱啱喺機場候機室嘅時候見到啊，金英啊、院長啊、你哋啊喺度誒播緊段直播。 喂，唔係喎，阿金英開咗空頭支票喎，你知唔知啊？ 得唔得啊？ 嗱，就係話咧誒， 6000蚊一季啊嘛，復播爐炒花生啦。 其實近噶啦，即係咁講。而家我睇翻我哋嗰個 PayPal account 咧，咁就誒。 自從佢宣布完之後，佢死梗喎。 自從佢宣布完之後咧。咁而家我估計就3000美到啦，咁其實都近㗎啦、 哦。 即係如果我哋就 PayPal 嗰個叫做， 我同你頂埋2000佢咪得咯？ 唔係即係咁講，你都5嚿出嚟先。 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呢個階段性都要感謝啲網友嘅。 啱啊！ 即係點樣階段性感謝啲網友咧？就是、其實掉下你引先啦，都要唔係因為有啲人真係俾咗錢啫嘛，係咪？嗱，譬如好似咁樣樣，你大軍閥咁樣樣，你3折咪加多1折咯，我哋咪縮翻少少咯，然之後咪減翻1折嚇，最後尾1折就講翻啲輕鬆少少嘅話題。 邊個跳樓？ 還掂啊！金英又好 ，Raymond 又好咧，佢嗰、那個主持陣容咧越嚟越縮細啦。咁倒不如大家即係我哋褪咗去前邊，禮拜二或者禮拜三又好，禮拜一又好。 禮拜二都大鑊啊！禮拜二 咁咪塞咗埋。咪得咯，爐炒花生。我因為啊，就係睇住個台嘅財政狀況啊，屌我過去嗰2-3年嚟咧，本來已經係搭 business class 噶啦。哇，今次我搭 economy 幾 Q 辛苦啊，撲街！原來發覺，所以千祈你唔好做富二代，話俾你聽。我呢個體驗就係、是，我唔係想曬命，我即係話咧，因為我諗啊，屌30000蚊同6000蚊，咁冇理由唔揀6000咁戇居㗎，咁慳翻啲錢啦，大佬，我話你。即係未來嗰一年裏面係 咁爭好遠喎，大佬 係咁頂啲數幫手。你又跟住又應該一個 WhatsApp 嚟呢度又唔方便咩抗爭基金俾錢可唔可以幫我頂啲？咁我又 OK 啦咁樣。屌你又可能又唔見到10000幾喎，撲街。 嗯， 係啊，係嘛？咁所以諗係都係慳啲啊，做人即係都唔係唔可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哇！跟住我成條頸啊痛到啊！成條右邊身啊屌！我翻去一定要翻去做物理治療啊，大佬真係大 誇張啊，大佬。 搭完之後啊，翻嚟我冇乜所謂。唔係，我真係有個衝動嘅。 你譬如你話，你如果咁講，喂，我真係差啲以為你真係你搭一程呢、這個 econ 好似短咗50000咁啊，大佬。 我以前係冇所謂嘅，我以前真係冇所謂嘅。我去到機場嘅時候，佢係即時可以俾750蚊，即係呢個歐羅即刻 upgrade。咁我諗下嚇，做人唔好咁撚折墮咧。咁樣話點都係即係。好開咗個好嘅頭，屌唔瞓直都得嘅啫，係嘛，大佬？啲話真係唔掂，原來發覺我真係唔掂，因為點解原來真係好 Q 窄嘅撲街前邊，跟住又唔好意思，又有時食嘢嘅時候要褪翻張凳上嚟，跟住要褪翻落去，屌大佬，哇辛苦到我，你知唔知我去到中午，即係德國時間，即刻由12:00幾瞓到6:00，跟住食完嘢再瞓到第二朝，屌！ 哇，咁樣你真係你嘥 好耐未試過瞓15-16個鐘頭， 你差唔多嘥咗一日喎，大佬。 係啊，屌真係大鑊啊，真係發覺。 咁你通常就係咁講噶嘛？如果你話搶長途飛機，其實佢你話俾咁貴嘅錢 係有道理， 有道理。 因為點解你係壓我喺度數過啦？我嗰度咧。是坐咗12個人咧，等於人哋6個人啊！ 唔係我 即係六同即係你係其實俾咗3倍嘅錢咧，係或者4-5倍嘅錢咧係有道理，因為你計個面積嘛。 我知嗱，我策略就係咁嘅，即係你第一日咧，即係如果你話你要坐10幾個鐘嘅話咧，你喺10幾個鐘裏邊咧就狂煲劇。 咁啊，狂煲劇咧， 我睇咗三套啦。 咁啊，你係要你第一日咧就非常之疲勞，咁然之後咧。 你去玩唔同我去做嘢嗰啲人啊，我係去好精神嗰啲人嚟噶嘛，原本係要，好在我今次醒已經係早一日到啊，如果唔係我真係出咗事啊， 係嘛？ 屌，所以大家幫下忙啊，我哋嗰個咩 PayPal account 啊，屌大佬。即係我都咁慳啊！我平時都係亂咁使錢人嚟㗎啦，大佬係咪？ 嗱我哋再 show 一次我哋嗰個網頁，係、哎、禮啦，咁啊呢度啦，嗱網頁呢度啦， 左下角 落嚟，再我哋多咗一個網，即係呢個 Pizza Pie 啊，Pizza Pie呢一個網友支持， 大家幫襯下邊度嚟呢度？ 咁啊呢個係筲箕灣啊，咁啊 click 入去 like 啦，最好 click 入去 like 啦，like 埋佢 page 啊，俾佢知道我哋即係。 撑佢场， 撑佢场啦，亦都系俾佢知道感受到啊，花生台嗰个叫做系广告效力咧，系有啲威力嘅咁啊，呢个啊，此其一啦。咁啊，第二就系呢一个每月小额付款啊，唉， 呢个猪仔啊 ，K 入去系啦 ，K 入去，咁啊 ，K 入去之后咧，就系呢度啦。啊，呢个唔关事嘅吓，呢个嗱就封建游人啦，五十又有，一百又有，两嚿。 喂，有人问咧，唔 recurring payment 得唔得？一铺 唔 recurring 系得嘅，系得嘅。咁点搞咧？ 你倾一次睇下点样示范。 嗱，如果呢啲就系全部 recurring 嘅，你 order 呢啲都得啦。其实讲真， 你 order 你揿 order 咪得啦， 你整$10都得啦。唔系，但系 order 都系 recurring 嘅。咁但系如果唔 recurring 嘅话咧，咁你就要记住我哋嗰个 email account 啦。咁嗰個 email account 咧，嗱，我哋睇一次啦，我示範一次俾你睇啦。去即入去撳去呢個 PayPal 啦 ，PayPal 係啦 ，PayPal 之後咧，咁你係 log in 啦。 你要自己有 account 噶，係咪？ 咁啊，我係啦，呢個我自己 account 啦。 用你 account 試啦，係。 咁樣嗱，我係啦，去到呢度。 哇！你咁多 purchase 同埋咩嘅收錢嘅度契弟？ 我買嘢又唔係收錢啊，大佬。係啦，支付係咪付款給朋友或家人啦，應該係嘛？ 我以為你好似隔離房咁，屌、自己收自己收錢去捐款啫，大佬。 嗱呢度，我梗唔會啦。佢著埋草添啦。嗱睇住，嗱我哋個 email account 咧，大家睇清楚啦，就係、是、donation 係啦 ，hkpina@hkpina.com 哦，係啦。咁啊，去到下一頁咧， 係 咁就自己揀啦。 OK， 係啦，就係咁簡單啦。係 啦，咁你鍾意歐羅又好，美金又好，港紙又好， 係啦，呢度你自己揀嘅。 OK， 係啦，就係咁樣嘅啫。 收到明白， 好簡單嘅。咁你其實你住嘅，如果你想少嘅，你即係你就算$1都好，起碼俾我哋知道你係有俾啦，係咪？咁呢度一個數嚟嘅啫，其實就咁封建遊人嘅呢個就係、是、咁。如果大家想聽翻呢個爐炒花生嘅話咧，咁啊記得大家踴躍。 仲爭幾錢啊？2000多啊？ 仲爭2000多啦。 OK， 我幫你頂咗佢啦。 如果再唔係嘅話，我哋咪即係咩咯？就階段性咁樣去做住先咯，做一節啊、兩節啊、半節啊咁樣。 金英又好烦嘅，即系我唔知点解佢唔嗰阵时候无端唔肯做炉炒花生咧。有一次我打俾佢，喂真系笑你碌底，我话我同肥佬礼倾咗啦，佢肯再做翻炉炒花生咁样。跟住咧佢话好啊咁样，跟住收咗线之后 send 个 message 出嚟，边个肥佬礼啊？我话你都戆鸠啊，唔通黎智英咩？屌你真系，哇真系吹到真系。咁我明你个人系咩人啦？系嘛？屌，真系大佬。 系，佢真系都系要镜头啫，系嘛？咁其实你如果黎智英上嚟嘅话，就好似嗰阵时咩噶啦，仙人掌咁样，搵晒成班记者上嚟噶啦，好大好大阵仗， 好大镬嘅嗰次， 好大阵仗。喂，咁啊，即系讲翻正题吓，正题咧就琴日吓呢个选管会啊，终于就宣布咗啦。咁啊 ，DQ 我哋就有总共有6位啦。咁而家就如呢个长毛同埋阿小黎所愿啦。咁就系咧，我哋而家个补选咧就会分开2次举行嘅。咁我哋有段片嘅，去先。 今期搞出嘅系3、11新东、九西、港岛，特别号码系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哇！呢几样嘢加埋，大家谂到啲咩咧？冇错啦，就系补选啊！311立会补选，民主派力保3席，有冇胜算？继长毛同小丽决定就 DQ 案提终极上诉之后咧，选管会公布啊，计划出年3月11号就呢4席搞补选。 但同之前唔同噃，选管会冇交代提名同选举期，补选日期都未正式刊宪噶。当局解释系人手唔够，要请人同培训，加上今年又要搞中西区区议会补选，立会补选要筹备半年，会尽快刊宪咁话。咦，唔通奶妈落咗 order？ 我哋唔会有啲咩特别嘅政治上嘅小动作嚟到达至某一种嘅选举嘅结果嘅，一定系公平公正咁进行。 今次補選對民主派嚟講真係不容有失啦！事關 DQ 案已經冇咗五席直選嘅啦，要全取今次三個補選議席先守得住直選分組表決嘅否決權。多個盛傳想參選嘅民主派咧，都同意應該協調，只係派一個人應戰㗎。梗係啦，補選變相玩單議席單票制，得票最多嗰個就贏，集中票源就最著數。新东嘅长毛认为是民意的对决，亦是支持者表达不满被 DQ 的机会，所以撑只派一个人选。九西有一老一嫩想落场的啦，小丽就说会积极考虑参选。港岛区众志都说积极考虑派人选。建制那边点呢？他两个落场就传了很久，但阿彪就可能要面对哪吒。港岛区更加可能是混战，三个蠢蠢欲动。至于功能组别呢个位，姚松炎就话积极考虑，问题只系会唔会转战直选嘅啫。之前选输嘅凉粉会卷土重来啊，民主派选情都不容乐观噶。李慧琼子就话啦，会积极考虑派人选嘅，但对当局冇合并补选觉得失望，认为补选要用好多钱，应该等埋长毛小丽上诉案先搞啊。梗系啦，合并嘅话，咪随时俾建制偷鸡喺新东同九西拎多席，你又想啊？ 今次嘅，啱啱我見到網友話你嚇，即係身嬌肉貴喎，話你成日坐 business class 喎，真係。 咁我又冇細路，正如有人講絕子絕孫啊，大佬。嗱，你有細路就每個月起碼都使一皮嘢啊，大佬，一年係使十二萬啦。咁我一年飛兩次，咁都係三四萬啫，大佬，即係兩三次啫。咁咪補翻數咯，大佬，唔係點啊？ 係啊，呢個就真係。正题先，咁啊，即系头先。 喂，我先回应咗一样嘢，系林郑先。佢话我哋唔会搞呢啲小动作嘅，屌你真系！你搞完大动作咧，仲使搞小动作，大佬咁大动作都系 DQ 咗六个立法会议员啊，大佬，你系褫夺咗所有选民嘅选择啊，阿姐。你用什么搞小动作啊？ 唔系我反驳你，呢样嘢梁振英搞，唔关佢事噶，佢可以咁。 喂，你可以叫律政司长收翻佢噶。嗰、那个案件可以收翻佢噶嘛？律政司可以做呢样嘢噶嘛？咁点解你唔收翻？喂，曾俊华当选我都会咁讲噶，你收翻佢系嘛？你和解嘛？你话同我和解嘛？其实当权者先有权话同啲弱势嘅人和解嘅咋？屌，弱势嘅人系冇权或者冇资格，亦都冇咁嘅 capacity 去同人哋和解噶嘛？大佬，系咪先？喂，咁你而家搞完大动作啦，梗系唔搞小动作啦，大佬。 你如果你讲呢样嘢咧，咁其实而家泛民又好，即系你泛民同埋政府之间其实 唔系我自己判断先啦。第一都市远景咩规划嗰届咧， 难搞噶啦都 冇噶啦， 系啦， 死梗噶啦。 梁振英基 地佢自己都打定输数噶啦。 第二，你无论新东又好，九西又好，港岛又好，建制派咧最后我估计嘅结果都系协调到一个候选人嘅啫。 嗯， 即系而家就好多即系。飘下飘下啲人出嚟俾你哋模糊下视线，但系其实咁都好嘅，即系例如哪吒咁，佢死都要选噶啦，系咪？俾钱佢都即系唔要噶啦，我要位啫嘛，咁样。咁你都系焗到佢最后咧，一个对一个咧，其实最清楚嘅。其实呢个系变相公投，根本系。 嗯。 你对 DQ 不系咪不满？你对过去梁振英嘅管治系咪不满？你对777延续嘅管治系咪不满？咁你咪当公投咯。我觉得冇问题嘅。即係有啲人話今次嘅選舉泛民好多即係二打六都話要選咁樣，包括基啊，包括咩袁海文啊，包括范國威啊、鄭家富咁樣，其實嗰啲人讓路啦。你聽我講法，邊個輸嗰個位，邊個係有優先？喺泛民嘅陣營裏面啊，唔包括青年新政啊，我講法係有優先。OK， 佢鍾意派邊個，佢咪出邊個囉。兩席新東嘅而家選一席先，如果上訴到出長毛，九西出小麗，唔撚使爭啦。點解咧？嗱，有啲人唔係好明白我呢個講法係乜嘢，我驚有人唔明白。如果你而家佢用呢一個咁樣嘅打橫嚟嘅方法，褫奪咗你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嘅時候，連立法會都唔俾你入，立法會新津都冇埋嘅時候，你梗係玩 Q 佢啦，大佬。 因为点解啊？你晾住嗰个 case 喺度，你长毛赢翻，小丽赢翻，跟住点啊？你又释法啊？你梗系先同佢冚先啦，其他人行开先，俾佢两个去选咗先，同佢快刀斩乱麻，先赢咗两个席位翻嚟先。嗱，如果你到时冇得上诉，冇得讲啦，都焗住你两席一齐补选咯，合并埋咯。咁我哋只系偷一席嘅啫，都系小丽长毛噶啦，系咪？咁其他起码唔使咁烦。咁讲到会点咧？初选咯，唔好话怕嘥钱啊！我听到个消息啊，屌你咪笑捻死人啦！佢话10万蚊搞个民调，喂，第一你揾一个有公信力嘅，虽然我觉得个价值就唔使值10万蚊嘅，但系你都要做。 唔系10万蚊点咁讲咧？嗱，因为呢个攞翻 港大啊嘛， 系啦，港大。咁一个我哋够。 你老实讲，我都做，因为我嗰阵时候写 master 嘅 dissertation 咧。我都系懒人啊嘛，梗系搵人做即系 quantitative 嘅民调啦，系咪？佢写3-4万嘅啫。嗱，第一我好简单嘅啫 ，set 咗份问卷出嚟，就叫阿马岳帮我睇睇，冇问题啊嘛。跟住搵一个人，例如阿曹总，喂，帮我召集30个人，就上何俊仁嘅律师楼度打电话，屌，咁啊佢好多电话啊嘛，嗰度跟住我哋抽个 sample， 咪搞掂咯。嗱，你嗰啲。候选人唔信嘅，或者参加初选人唔信，佢咪自己去 monitor 咯，系咪？等佢啲有冇乱画咯，系咪？或者佢有 preference 咯，咪你搵啲大学生做，喂自己搞啦，你一定有 in house 嘅，你唔可以即系再靠中庭要噶。咁当然你话有中庭要，咁啊各方嘅人马都信服， 嗯， 但你无谓嘥咁嘅钱10万蚊啦。呢度老实讲，我收你。我有钱赚添， 咁样讲， 4-5万同你搞掂咩？区 嗱，土白嗱，嗰、那个就 喂，你唔信我就冇得讲嘅。 嗱，嗰个就同我谂10万嗰个概念咧，同初选嘅概念有啲唔同嘅。 你10万一定要使啦，你谂下，数王啊，阿昌搞嗰本嘢啊，我哋印15万份啊，都搞10几万啦、啊。喂，你咁重要嘅选举，唔建立一个初选嘅传统，同埋唔筛走嗰啲奇呢怪。喂，你就别你泛民今次去面对共产党嘅决战，点会冇公信力？你印少一份单张、啊，你都要搞初选啦、啊。 咁唔系你个问题、啊，阿教授咁啊睇，就系话咧，咁钱从何来、啊？ 咁你喂你选举都要钱筹嘅， 系我知。咁但系嗱，嗰啲泛民嘅大佬就似乎就唔系话个个都肯出钱噶，系咪？咁你又要筹噶咯？你嗰笔钱又话礼噶咯？ 唔系咁你咁你补选咧、啊？我相信你一宣布话参选咧。即係就有人俾錢嘅啦，即係用花生台嘅經驗掃黃，我都撳住就話唉夠啦。 我真係 day one 都講咗啦，其實講真，喂你七一嘅時候就應該要籌呢一筆錢嘅啦。其實你七一嗰陣時已經講啊，一早講啊，七一嘅時候你係一個咁大嘅動員，係應該去做為呢樣嘢做啲準備嘅。你而家又係臨急抱嘅佛腳， 咁係因為大家需要 focus 翻成個 DQ 案啊嘛，咁所以籌咪守護公義基金嗰陣時咪要籌上訴嘅錢咯。咁如果你再講落去，要就喺七一嗰陣時要再籌多一筆錢準備。 唔係㗎，你七一嘅時候嗰 agenda 咧，最大 agenda 係又係劉曉。玻璃你记唔记得啊？ 但系冇关系。虽然个 agenda 唔系嗰样嘢，但系其实守护公益基金咧筹咗800几万嘅。 系， 嗰个咩抗争咧，即系嗰13+3咧都筹咗200几万噶啦。即系你唔好话香港人唔得啊。 系， 嗰度已经搞到成1000万翻嚟噶啦，大佬。 咁你可能会分散咗啦，但系其实你初选咧，其实你唔应该系咁临急抱佛脚嘅。 老实讲，你问我乜嘢都可以限。横额可以悭啲，单张都可以悭啲，但系一定唔可以悭嘅就系个初选，唔系难搞嘅，同埋民主派始终要做呢样嘢喺面对而家碎片化嘅问题上边一定要做啊！ 其实你讲错， 使10万蚊俾钟庭耀，唉、哎，豪俾佢。虽然你话俾我做啫，3-4万搞掂，你搵教授啦，教授都识噶嘛，大佬 social research、survey research 边度唔识啊？系嘛？嗱，你 写问卷。 喂，第一，你写份问卷出嚟，揾几个学者帮手夹夹。 揾蔡子强又得啦，系咪？ 蔡子强麻，蔡子强麻麻地啲。 系咪？ 但系搞清楚成件事先。而家你讲紧系民调等于初选，民调 唔系 初选。 你听我讲，我未讲完成个初选嘅机制。你分几个部分嘅初选？民调可能只系占30%-40% 度，因为点解你对啲新人系咁唔公道？有啲人话真系想选嘅，咁你都俾个机会，俾个机制噶，你唔可以扫晒啲人走，唔俾人选噶，大哥。系嘛？好啦，30%-40% 到第二就系各党派喺立法会里边原本应该有嘅议席咧，我哋应该要揾佢哋嘅党嗰啲人咧，系即系成为一个 即係小圈子選舉嘅選舉團嘅。即係例如你民主黨，例如民主黨有幾多隻啊？六隻咁，咁你係咪六十人咁咯？即係落嚟攞呢個比例，係嘛？社民要一隻嘅咪十個咯，即係你嘅選舉代表啊。咁嗰度可能咧個投票咧又佔咗兩三成咁。咁因為嗱，我亦都諗過今日晏晝冇咩搞嘅時候，喂，咁你網上都應該去投噶嘛？ 嗯。网上嗰啲就好好多水分可能， 有啲水分，所以咧攞身份证号码， 啊、 要好似戴耀廷嗰阵时候咁攞，即系手提电话。 你嗰、那个系叫622公投， 但系你唔可以占太大嘅百分比，10-20%，因为你开始要卷起啲人嘅参与啊，系嘛？我又唔信嗱，嗰几百人，即系民间团体计埋吓，即系例如话民间人权阵线，大家约定俗成嘅左交泛民咁。咁嗰啲咁嘅團體應該有代表㗎嘛，係、 嗯、 咪？雖然佢立法會冇票，咁你都應該 allocate 翻啲即係黨代表嘅資格俾人哋㗎嘛，係咪？咁嗰啲再傾啦。咁嗰度又佔三四成，民調佔三四成，咁你一兩成咪網上咯。咁你開始鼓動啲人去即係參與呢個初選，同埋啲泛民一日建立唔到呢個初選機制咧，你一日都係死嘅喺日後面嘅選舉裏邊。但係你問我最高嘅招數就係、是。而家佢哋上訴緊，如果終審庭萬幸地批到佢哋兩個 DQ 嘅上訴嘅話，你更加要出長毛同小麗，唔使諗啊，玩鳩佢啊嘛！喂，佢贏咗兩個位，跟住萬一上訴成功，就當然呢個可能性好低，係嘛？咁但如果有呢個可能性嘅時候，即係共產黨點搞啊？又識發一次啊，大哥，係咪？同埋我哋起碼先打穩第一次嘅陣腳先。在第一场的三月的补选里面，下年的补选里面打稳第一次的阵脚，起码你不用烦两个区集中港岛算了，来玩一次初选，个个人都可以参加，只要说自己是民主，即是在相关的民主派的团体的代表里面就得了。因为今次你没得说哎那么好着数，即是一些大党那么当然有着数，大佬有什么办法，因为你都要靠个拉票嘛，大哥。 嗯。 系嘛？你几憎民主党，几憎公民党？你认为平时认为个契弟都好，咁你都要靠佢帮你拉票，因为佢好多壮脚喺度啊，大佬。你唔靠佢，手肯你呢一次透过呢个机制去赢个选举翻嚟。 哦，咁啊系啊，呢个系一个 trade 嚟嘅，呢个deal嚟嘅。 每次补选大家都众星拱月噶啦。 系。 系嘛？ 咁啊系，你如果你要赢得佢哋 endorse 嘅话咧，咁你冇办法。 你唔可以话啊，我净系我自决派负责啦，咁又唔得，大佬。因为你赢唔翻个位翻嚟嘅，大哥，你得10%嘅啫，你加加埋埋所有泛民阵营嘅人咧，就刚刚好啦，60%。所以我要透过一个公平、公开、相对公平啦吓嘅机制，系揾一个代表出嚟，系大家认受咗翻嚟嘅，认受嘅。咁呢个 legitimate 嘅代表咧，咁我先至可以各方号令天下，就话唔该大家帮手拉票，大哥。咁过往约定俗成嘅做法就系、是，喂。汤渣华走咗就梗系公民党优先啦，系咪？咁而家阿毛哥走咗，佢你梗系俾阿毛哥优先啦。喂，咁呢个 practice 嚟嘅，大佬，咁啊无谓同人哋争啦，你仲喺度搞大轮选举啊？初选啊？ 如果嗱，因为你毛哥同埋阿小丽个位咧，即系如果嗰个空缺系属于佢哋嘅，咁唔使争论啦，因为嗰个就系政治伦理啊嘛。 啱啊。 咁但系你而家就唔系政治伦理嘅问题啦，其实你自己就即系等于咧，你相对于。梁友咁，你两 唔系，所以有一次有条友唔明啊，系咁 send message 俾我，佢真系唔明我条桥系乜嘢。 嗯， 嗰个唔知咩 Maria C 啊，定系 Marina， 我唔记得。 最紧网友啦，系咪？ 网友咯，佢猛话你沟埋佢做咩？屌我沟埋佢一个初选咪 KO 佢咯。第一佢唔会加入，我估死佢嘅，到时就喐佢噶啦。你系帮呢个共产党掩护噶啦，大佬。即使你冇收佢钱都好，即使佢冇落 order 俾你都好，你客观上就系做紧呢样嘢，一定叫埋佢埋嚟，跟住我哋一定 KO 佢啦。如果泛民喺个内部初选投票同埋民调里边都 KO 唔到青年新政嘅，我哋翻去佢瞓觉啦，好似建制派咁叫我哋走啦。 咁、嗯、啊有啲数你系计唔到嘅，譬如郁文咁样，郁文佢就话咧，即系佢而家唔讲实啦，系嘛？佢虽然佢一直都话自己系唔会选啊咁样，咁但系就系话 佢转态好似买呢两嘅，佢同陈云都系 嗱，陈云咧其实讲真呢、這个可以，我觉得可以不理嘅，我觉得佢如果再选嘅话咧，会变咗巴士阿叔咁嘅人物嚟嘅啫，其实系，即系我相信佢可能系1000票都未必攞到嘅，系嘛？ 唔系，但系从呢一个嘅转口风 系。 因为第一个讲所谓political ethics 政治伦理嘅人咧，系黄老邪啊嘛， 系 系嘛？ 佢同阿鸠达嗰班僆仔反面，我听住嗰段片噶，佢都系讲紧政治伦理嘅问题啊嘛。咁点解而家无端转态？嗱，第一个疑问系一样嘅。 唔系佢唔系嗱，政治伦理咧系 just for 自己人嘅啫。 OK， 系啦，即系如果你唔系佢所承认嘅本土派嘅话咧。都重要佢所承認，因為佢而家佢呢兩日就話啦， 佢為我獨尊噶嘛，屌！係 啊， 佢 define 邊個係本土派，邊個本土派？ 你梁又就唔係本土派嚟，佢唔當佢係本土派嚟嘅。咁、okay. 你 咁要當佢咩啊？ 泛民都唔係自己有啦，係咪 ？OK 嚇、啊，咁所以其實佢就志在搞局嘅呢、這個好明顯啦。 咁 所以就 佢一定係收咗 order 嘅。我唔敢講話有冇錢，係咪啊？不過九成都有。如果唔係，點會咁得閒咧？佢係輸緊梗，話俾你聽。黄毓民系输紧嘅九龙西，我对刘小丽， 我知咁， 你仲系好样衰咁退休啊？你随时你可能累到刘小丽有机会输，但系你系会即系三 over 四就系刘小丽嘅飞，你系得翻四分一，甚至乎五分一、六分一、十分一我都信。嗯、 但系好明显呢个就系佢哋想要嘅结果啊嘛。咁你点样？ 咁佢功在党国。咁人哋叫你做嘢落 order 就话帮我一个忙啦，郁敏卿系嘛，即系我哋党欠咗你嘅嘢，我哋迟啲会还翻俾你嘅咁样系嘛，唔需要讲到咁婉转噶啦，对黄毓民就已经好直接噶啦，咁咪出嚟搞局咯，系咪啊？咁但系你自己一定样衰，话俾你听，我真系估九成嘅非泛民嘅支持者系会去晒刘小丽度，即使你点捻样辩论都冇用。 但咁啱得咁巧， 咁都好，咁花生台有重任啦。有 mission 啦、啊，大佬。 系，但问题因为嗰十个 percent 输咗就好大镬啊嘛，讲紧个问题。 我觉得呢、這个 出奇、 啊，呢、這个困难 很 多啦。因为其实嗱，上次 所以你更加要开始建立一个初选嘅基础。如果你讲埋黄毓民同埋陈云呢个因素咧，嗱，我有少少修正啊，对初选唔单止系港岛要搞啦， 系 九西同埋新东都要搞，仲公开邀请你黄毓民嚟初选。 嗯， 我睇你点样喺我哋嘅初选度输。嗱，你话唔入呢个初选咧，屌我又屌鸠你。你入去咧就输紧梗，话俾你听。 嗯， 我审写包单，人头搏户头。你入得个初选啊嘛，系咪？你话你反共啊嘛， 本土民主反共。 起码我同你两个 point 一样嘅纲领，屌你，你三个纲领啫嘛，噏嚟噏去六个字，系咪？写几千字啲文都系兜嚟兜去嗰六个字啫嘛。咁你起码有两个钟啦。本土我哋都唔系唔本土，系你 define 我哋唔系咋，仆街。啊，公开邀请黄毓民。入初选，俾我哋一嘢 KO 佢，屌佢老尾，跟住你仲敢出嚟选？佢一定唔系，佢一定唔制噶嘛，全面攻佢，攻捻到佢落地，话俾你听，系咪啊？我就唔会出嚟同牙嘅，点解你咁搞搞下？点解你我又插埋一份票？因为今日有人问我嘛，系嘛？我有 job 做啦嘛，屌我唔搞呢啲嘢，大佬，我哋公开喐佢好过，大佬。系嘛？选举论坛嗰时候围鸠佢好过，佢咪叫僆仔嚟反围我哋咯？屌惊佢咩啫？ 有礼过， 咪咯？ 唔系佢 出事啫， 佢冇嗰种动员力啦。 佢冇阿李正熙已经即系咩噶咯？已经即系有单嘢上身噶咯。上 唔系，所以佢而家透露风声仲好，起码我哋有心理准备。所以你唔好话政府排六个月，有时即系机关算尽，未必系冇在数啊。对我哋，起码我哋有多啲时间部署，系嘛？佢话选最好啦。公开邀请你嚟嚟初选啦， 咪同埋你好 tricky 一样嘢，你见到政府头先苹果嗰段片就系讲紧政府只系讲咗投票日系三月十一号嘅啫，但系问题提名期咧，喂佢完全唔讲提名期，唔讲 你预六个礼拜到七个礼拜咁上下啦，系咪？即系你提名通常两个礼拜啊嘛，跟住杀入选举六个礼拜，即系你预两个月咯。即系一月十三咁上下啦，一月十几咁上下开始你咯，吓啲 form 就一月头就应该攞得噶啦。 你仲要准备埋确认书，你仲要准备埋点样走去过骨，呢个先系问题。根据翻上年嗰个经验， 嗱，我最担心嘅问题就点咧？小丽同长毛两个就算再一次签确认书咧，佢都喺嗰度个闸里边咧系闸咗嚟先。嗱，呢个就头痛啦。所以我哋成个部署系要谂埋咧，边个做后备嘅人选？即系如果长毛选唔到，小丽选唔到嘅时候。 依咁即系我哋反而要睇翻梁天琦当日嗰个经验先至系最重要 的。所以咧，我觉得泛民主派咧唔好拗咧，究竟系咪应该而家呢个时候即系走佢呢个法律罅咧？即系俾阿长毛同小丽选，梗系当咗佢两个先啦。如果终审法院唔俾你上诉，咁啊唔使谂啦。咁佢一定合并补选噶啦，学阿李慧琼话斋，即系都无谓浪费资源啦。咁你一定死咗一席噶啦。咁又系佢两个。个两位饼佢噶啦，反而就系、是、喂，如果佢两个选唔到，咁我哋咪有个后备啊，大佬。 喂，你冇后备好大镬噶，所以你嗰啲问题就要喺初选度解决埋咯。边、一个做即系即系 on the bench， first on the bench 嘅系嘛 ，first priority on the bench 嘅。如果唔系咧，你一定出事噶。吓、你起码有心理准备啊嘛。喂，同埋你而家过去呢半年里边咧，我哋有足够时间咧。是将政府近排的一些丑恶的嘢呢是一次过呢是同佢斗数。如果唔系你都几难阿桥，因为佢一啲友一定会用返五居公投啲讲法呢，就话你浪费公帑啊，系你包仔搞到咁㗎咋，跟住攞支牙嗰啲嚟入我数啊，应该话周树峰讲粗口都入我哋数啊，但系嗰啲咁嘅嘢。所以呢啲问题呢，我哋所谓嘅做 sales 就叫 handling objections。唔该大家写定啦，有一个 model answer 啦、即系起码知道点样答人哋。我覺得今次是重要的，因為你一定要透過這一次補選呢，是要香港人同我們一起是刮回共產黨一巴嘛，冚家祥。喂，你 DQ 我嘛，得選返上去。你吹呀、 嗱這個呢佢預咗㗎啦，即係譬如好似呢而家好似文匯報啊嗰啲即係黨報呢已經開始講啦，要維護呢個釋法嘅權威。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即係呢一個確認書咧，就會一定起到個作用噶啦，就係、是。咁所以佢嗱，佢嘅講法就係話，確認書咧，其實個目的就係為咗反港獨嘅，係、嘛？即係或者釋法嗰個目的都係反港獨啦，係咪？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我哋而家係被 DQ 嗰啲，唔係全部都港獨噶嘛，大佬啊！你 唔係佢而家屈咗你係港獨，係 啦， 自決都屈到你港獨啦。 咁所以 話佢啊。隔离房啊，不过而家走捻咗啦，嗰条友都屈自决等于港独啦，乜捻嘢概念嚟噶？扑街，自决还自决，港独还港独，我咪答咗王俊杰咯嗰次，佢以为大我啊嘛，你赞唔赞成自决？我赞成，但系港独会唔会系选项啊？会，不过我投反对，对唔住、啊，喂，咁样唔捻得噶，喂，我第一次听啫，即系答完 yes。就一定全部怼晒落去某一个答案里面咁样，唔系分开两条题目嚟咁样，大佬，three diagram 嚟噶嘛，应该系 唔系即系咁讲？你详细分析同埋你要即刻走去辩论两样嘢嚟嘅，咁头先 咁咪要区分咯，嗱，你就系要喺我头先讲所谓嘅 handling objections 里边，系将呢啲问题一次过厘清。泛民主派嘅立场乜嘢？我建基于乜嘢？我唔系怕嘢啊，我唔系要擦佢鞋啊。我唔系要好似何君尧咁系咁拆到立立令嘅，屌过犹不及啊！而系我基于一个理性嘅分析，话俾人听，我唔赞成港独啊嘛。包括一，其实喺一国两制同高度自治里边，我哋系冇好好咁样善用佢。二，可能啊，呢答案我随口噏嘅咋。二就系、喂，真系俾你港独嘅时候，咁我有咩成本效益先？咁你咪好似苏联苏格兰嗰阵时候嗰啲公投咁样，咪做呢份雪帖出嚟咯，大哥。喂，唔系拍个脑袋话中意港独啊，港独咁戆鸠噶嘛，大佬有呢个选项系好正常啫，2047都到咯，点解香港人唔可以嚟一次选择呢？喂，跟住我数臭你共产党，如果你俾我辩论嘅时候，大佬唔同你一齐系正捻常啦，系嘛？你由三反五反，由文化大革命，跟住你而家搞埋我香港，我去外国开会啊，啲鬼佬啊！嗰啲律師啊、會計師，第一句已經問我：，咪香港咪好鳩亂啊咁樣。我真唔知，我唔係好識點答啊。唔通我喺節目咁講嗰啲嘢，大佬。 Deteriorating 咯。 我知，咁我梗係唔會話 deteriorate 啦。我話即係apart from 即係 politics 基本上都係五十年不變嘅。唔係點講？唔係你點同你做生意啊？仆街，仲 invest in Hong Kong 啊？仆街你真係。 唔係 invest Hong Kong 係。 喂，我都發覺我自己難答啊，大佬呢個問題兩三個，即係證明呢個係醜出國際。 因為你都係既得利益者嚟嘛，你都係一國兩制嘅既得利益者。 係啊，冇錯啊，係咪啊？唔係點解去撕劈啊？ 唔系嘅话，你同大陆佬做生意咯，你唔得噶嘛，你唔可以咁讲嘛。嗱，你开始 唔系咁，我基本上我九成以上都唔系大陆佬，咁但系人哋外国系要透过嚟香港再飞大陆噶嘛 ，gateway to mainland China 啊嘛，大佬。 你系咪感受到而家阿石永泰啊嗰啲咁嘅忧虑咧？其实系 我唔系，我即系话，我即系反映一样嘢，我即系话，其实你冇以为你今次嘅 DQ 案13+3系对老共冇影响。嗱，嗰啲人唔系 politics 嘅人嚟嘅，睇报纸或者睇新闻，知道你香港系有变。其实呢个对香港冇好处。我都定咗一定啊，咁我点样答你？我话政治上梗系大镬啦，系咪？即系真系回归到啦，但系即系经济上暂时 即係都仲未有影響嘅，都仲維持即係 rule of law 嘅，唔係點講啊，大佬，即係叫你唔好揾我，即係投資中國啊，或者唔好過嚟投資香港冇理由咁樣講嘅，呢個亦都唔係事實嚟噶嘛，大佬係嘛，冇人自己呃自己嘛，大哥係咪？咁但係你都可以諗到嗱，今次呢一個對決就係香港人同共產黨嘅一個對決，冇得選擇，你一定要有啲嘢都要忍一忍，包括。即係有啲人話劉小麗同長毛唔好出嚟選啦，咁我反對，佢哋係 first priority， 我先以後難解決咗即係大家爭位嗰個問題先，同埋一定要有初選，大家確認咗呢一個嘅候選人嘅資格同埋身份，即使話長毛嗰度都好，由於有陳文，由於有呢一個嘅黃老邪，你一定要搞呢個初選，即使佢哋唔嚟都好，引軍入岸。哇！本來我都唔想講你咁清楚啲策略，因為世界上有啲人咧唔講清楚係唔係好明白嗰個成個意思喺邊度嘅。我叫你又唔嚟啦，咁我梗係會全面排擠你啦，全面邊緣化你啦，全面攻擊你啦，我仲同你留情，點解啊？跟住咪係咁攻佢咯。你話民主反港，點解你唔敢嚟初選啊？共產黨卧底啊！如果我去辯論，我會咁問佢噶，屌你！你共產黨卧底啊！屌你！你真係客觀上想製造即係共產黨贏啊，大佬。 叫院长准备去看雪帖啦，如果黄毓民真係走入嚟。 唔係啊，叫院长快啲开返回去监察院夠啦，做半年啲即係重溫嗰啲咁嘅嘢，係咪咁咪再逼过囉，屌真係。 难搞啲㗎，如果係嘅话，因为我哋擺上 YouTube 呢又话你抄佢啲嘢㗎啦。 唔使抄啊，我而家唔要佢啲录音啊，係咪，我而家唔要佢啲影像啊，就咁自己噏得唔得啊，大佬。我哋咁多嘅节目大家群抽佢啦，一个礼拜。 咁啊，積極監察啦，呢、這個就好。咁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哇，咁長㗎啦，原來 係啊，係啊，轉頭翻嚟， 係好 ，OK， 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